平安，天天快乐。让歌声驱散末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心工作焕发吉盛，幸福生活。祝你一路顺心，祝心工作焕发吉盛，幸福生活。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。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 是除夕，风里飘着香雪。